2012年我哋創立咗一個文字嘅平台萬聯新聞，2013年我哋更加增設一個聲音嘅平台，每個月我哋會最少兩集由 CY 阿 Win 靠 FG 同 David 為你追蹤萬聯嘅最新動向，自認係萬聯球迷嘅你記住聽我哋節目啦。 好，翻到嚟今禮拜嘅曼聯新聞啊，咁啊，我就係靠仔啦，係啦，咁啊，阿 David 咧就因為咧人咧事忙啊，咁啊，所以咧就揾咗我嚟蹬腳啦，啊，我唔係蹬腳嘅，揾咗我嚟開頭， 主力嚟喎你， 係咪啊？係，唔好咁講，我哋呢啲係咪先黐金腔嘅啫，咁啊，今日咧重點有個人喺啱啱頭先開咗聲啦，呢個真係主力中嘅主力就係、是、CY， 係啦， 好啦， 係啦，咁啊。系啊，应该听到啦，系嘛？咁啊，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出街嗰阵时咧，都应该系挨近新年啦，又或者可能到咗新年啦，系啦。咁咧，咁啊，梗系要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啦，系咪先？我哋用广东话嚟拜早年嘅，系咪先？咁啊，应该就祝大家万迷咧就事事顺利啦。我哋呢啲万迷就即系一本万赢啦，系咪先？系啦，万事胜意啦，系嘛？CY仲有啲咩讲？咁有啲罢课 嘅，我就祝大家新一年咧就心脏健康，系啦， 嗯，呢、這个紧要。 新年进步，另一样嘢特别要讲嘅就梗系要恭喜啊我男神卡系啦，生就嚟生，就嚟增添个新成员咯 ，OK， 咁啊祝佢年生贵子啦，三年抱两啦， 系啊，喂，梗系啦，多谢多谢，咁啊系啦，最紧要就系啊。做萬迷啦，佢一定要，系咪先？系咪先？如果佢做你，如果佢做你咪好球迷，我真系啊，恩断义绝啦！你呢位讲咁讲先，讲咁讲啫啊！好，咁啊，系啦，咁啊，我哋即刻就去呢、這个我哋嘅新闻先啦，第一节啦。咁讲咩咧？第一节咁啊，不如先讲咧，因为其实啱啱就过咗一月，未无奈啦。咁啊，梗系要讲一讲下我哋冬季市场嘅總結啊，係啦，即係呢個冬季轉會嘅交易啦，咁啊，咁啊 ，CY 知唔知我哋呢今次嘅冬季轉會有咩入有咩出咧？ 哇！即係冬季轉會，基本上我印象咧就好似來來去去都係我哋自己借翻嚟嗰啲球員收翻翻嚟，然之後再將自己啲年輕球員借出去啫喎，即係兩分鐘可以講曬噶啦，有咩特別嘢係需要講嘅咧？我想問一問，靠啊，反而。 系啦，首先我哋梗系有强援加盟先要讲啦。首先，我哋就系将我哋嘅11号仔赞卢沙，系咪先？咁啊，成功收回啊，系啦，因为人哋弹货，系啊，人哋弹中啊，系人哋弹中，多蒙特弹中啊，系啦，咁啊，好唔识趣啊，唔识趣啊，要我哋11号仔弹中。咁啊，大家应该有睇佢多蒙特，大家应该有睇阿赞卢沙多蒙特嘅演出噶啦，都非常之同对波咧。是極度唔夾嘅，係啦，因為咧佢嘅個人主義味道咧就極重啦，咁同埋呢個多蒙特嘅撞撞撞啦、交交交啦，係非常之唔配合。咁但係咧，似乎咧，阿鎮奴沙喺對方嗰度咧就學唔到啲乜嘢，就繼續自己嘅踢法，今次人哋就彈中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就應該咧嗱呢個咧就比較係同一隊有關啦，係咪先？另外就頭先正如阿 CY 所講啦，係啦，我哋咧都仲有一堆。例如 Wilkin 啊、祖彭尼拿等等咧，外借出去嘅年青球員咧，就收翻翻嚟，系啦，咁啊都唔年青啊，其實嗰啲都已經去到20、21噶啦，咁樣，咁啊嗱，都講一講個名單啦，系啦，你等等先啦，因為我都要咧，我細有啲奇怪，系啦，咁啊有莊士東啦。系啦 ，Wilkin 啦，系啦，祖彭尼拿啦，等等嘅，咁啊，我电脑啲问题，所以唔睇啦，系啊，因为咧我一揿个 file 出嚟，佢就自己跳，系，咁咧系啦，咁啊嗱，我哋都去睇呢个嘅走咗个名单啦，即系走咗名单，咁呢样嘢就大家会比较关注嘅，咁就因为首先有一样嘢就系域陀华迪斯终于可以逃离阿方丈嘅惩罚啦，系啦。咁咧，方丈咧就終於咧就曉以大義，係啊，咁啊容許咧阿域陀亞斯咧就終於可以離隊。咁啊 ，CY 有冇留意呢單新聞啊？ 有，我就見到阿域陀亞斯，其實域陀亞斯都算係有品嘅，咁佢就話其實都冇嬲方丈，係啊， 佢咁講啦，當然，咁心裏面點諗唔知，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嚟講，啊，走人佢令到咁對自己係咪先？即係連經濟室啲嘢就俾人搬走埋，掉去廿一都唔夠，所以仲要連經濟室嘢搬走埋，又唔俾佢操練一齊操練，其實。到最后佢都唔闹个领队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人嘅修养真系唔错嘅。 系啊，我觉得真系，即系绝对咧，我都唔知系阿域陀华力斯系真系，系咪真系真系顾念咗阿方丈曾经嘅所谓嘅提拔之恩啦、啊，定系咩原因咧？即系佢真系咧，即系佢就算走咗之后都冇乜咧闹过阿方丈嘅，摆明咧方丈就扇佢啦，系咪先？玩佢啦，系咪先？咁啊。咁啊，但系佢真系冇怨言喎。你见佢就算系Instagram 啊，临尾定系个 Twitter、Instagram 好似系啦，临尾即系佢都话 thank you 噶嘛，即系话留喺呢度，即系过咗呢度日子啊，咁啊都多谢曼联啊。即系虽然可以系恭维啲说恭维说话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系咯， 佢即系人可亦即系可以攞嚟做比较嘅。你攞佢嚟同迪马利亚比，其实已经俾到佢大家收养噶啦，系咪先？ 系啦，冇错啦，起码都真系叫做即系由头到尾都冇唱过一句。不过我即系，因为佢个周仲惨啲噶嘛，即系 好多 佢胆咧得罪方丈嘅后果，即系好原来悲惨到咁咁啊！ 即系连基本嘅尊严都冇， 真系冇啊！ 搬走啲人系人哋帮你将嘢搬走，哇！呢下真系侮辱嚟噶嘛，我真系支持球员。 即係變態到一個點，我覺得即係方丈對阿域陀華力斯啫，咁啊，所以就話希望佢去咗，而家佢就外借咗標準力士啦，咁啊外借半年，咁同一時間佢約都完㗎啦，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就正如佢之前離開巴塞咁講啦，揾到新挑戰啦，係啦，咁啊去比利時嘅聯賽度挑戰啦，咁樣咁啊都有少少插曲㗎，就係咧域陀華力斯去到。即係當初話宣布過去標準力士嗰陣時咧，其實咧隊中嗰啲隊員咧都覺得咧球會有啲即係唔係好公平嘅，對於原本嗰個嘅正選門將咁樣，咁啊就覺得即係覺得有冇搞錯啊？都打得好好地，做咩即係要借個域陀華力斯過嚟啊？咁樣咁啊，但係我之後後屘睇到就係域陀華力斯第一場波都正選上陣啦，咁就表現都 OK 嘅，咁所以希望都即係祝佢好運啦、啊。雖然佢真係出過曼聯，應該係。过半场啊，我印象中一队一场半，一场后备入替嘅，一场正选系咁多啦，跟住就得罪咗方丈啦，就完啦。咁啊，另外就仲有青年主要都系青年军啦，咁啊有艾瑞费查啦，咁啊借咗系班士嚟嘅一个高大中锋啦，咁啊应该都借到季尾啦。另外咧有几单，仲有几单转会嘅，仲有呢个轩达神啦 ，Dean Henderson 呢个龙门嚟嘅，咁啊借咗喺斯托港啦，仲有呢个奥哈拉啦，就借咗喺呢个摩金比啦。好啦，咁啊呢几单都外借啦，走啊，仲有一单 ，sorry， 就系我哋嘅 Nick 巴维啊，系啊，呢个当初啊费格逊买翻嚟系黑路，即系签翻嚟谂住即系当佢系咩 之星啦， 系啊，明日之星啊，绅士高斯等等嘅字眼咧，咁就系咁多啦，应该就只系咁多嘅啫。咁啊，大家应该最有印象咧，今年就曾经喺呢场欧联嘅。生死戰對住呢個和夫斯堡咧，就後備入替馬達啦，係啦，咁啊，結果就梗係啊咁啦，係啦，咁啊，係啦，咁啊，而家佢就借咗去侯城啊，嗱，特別留意啊，侯城嘅呢隊波喺英冠嚟講咧，其實係爭緊升班嘅，係啦，應該係排緊第一添，啱啱係啦，咁所以咧，包圍咧就應該好有，如果係侯城 keep 住呢個勢咧，咁其實就好有機會喺下年嘅英超咧就會見到包圍噶啦，因為咧。包圍雖然係外借，但係同一時間佢個合約咧，亦都剩翻半年嘅啫。即係簡單嚟講，借完翻嚟都讓滿啦，咁即係拜拜啦，係啦。咁啊，仲有咧就 Ben Pearson 啦，之前我哋上集都有講啦，咁啊正式去咗普雷斯頓啦，係啦，仲有呢個 Grimshaw 都係去咗普雷斯頓嘅。咁啊，總結少少就好明顯見到方丈對我哋嘅球隊或者係 Woodwork 對我哋嘅球隊嘅板凳係非常之有信心啦，係咪先？唔需要投入啦。只是接手了个弹中的球员啦，咁啊中坚冇买啦，系啦，中场冇买啦，咁啊，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其实而家坦白讲都，你话个欧霸咁系咪先，都系求其打两场啊收皮噶啦，系咪先？咁啊联赛杯又冇咗啦，足总杯又剩翻足总杯啦，同埋联赛啦，咁、那个密度其实真系唔算太高，同埋而家个球队其实都即系嗰、那个。 傷病情況唔算話好嚴重咧，其實就你會見到，即係例如斯尼達連又要坐下板啊，希利拉又要坐下板啊，係啊，甚至乎迪比已經坐板坐到傻咗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係啊，咁所以係啦。 迪比其實反而我覺得佢可以借出去磨練下嘅，可能即係俾佢翻去二號軍磨練下都好嘅，就覺得佢未夠成熟，好多波都。 都是的，不過我估就因為其實因為如果而家嘅左翼嘅後備基本上都有贊魯沙嘅，要你咁講，即係我諗係因為譬如阿瑞楊國傷咗啊，咁變咗我諗阿方丈都保守啲，即係都想留多啲攻擊球員喺陣中，如果 in case 啲馬提耶啊啲朗尼有啲咩冬瓜豆腐都可以用到啊，用到啊迪比啊希利拉啊贊魯沙啊等等啊嘛，係啦，咁啊。都 OK 嘅，咁我覺得如果打埋啲半年，迪比個表現都冇乜特別咧，我相信下季咧佢就真係要外借啦，係啦。咁啊，贊魯沙咧就我覺得就真係有啲擔心啦，即係雖然就即係翻到嚟啦，咁啊方俊亦都好俾機會佢嘅，咁但係似乎就呢條友個腦咧唔係好開啊，即係嗰個踢法咧咁個人主義咧喺。似乎喺阿方丈嘅球隊啦，甚至乎喺一啲即係注重團隊配合嘅球隊咧，咁啊唔係好著數。如果佢咧一係就打到啲中型班，可以俾佢自由發揮嘅，咁我覺得可能佢嘅發揮就得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就都極局限咗佢嘅成長呢樣嘢啊！我有啲擔心啊，贊魯沙係啊，咁啊阿 CY 有冇？ 其實因為点讲咧？嗰阵时候我好中意曼联 U 十八嘅，因为嗰期 U 十即系我做咗两年啦，咁我就好中意嘅。因为咧嗰阵时赞卢沙就崛起啦，仲有佢嗰时就彭里兰有彭里兰喺度嘅，但系彭里兰嗰阵时就未系话一个绝对嘅主力。咁仲有咩咧？就系、是、Pearson 啦、Rothwell 啦，同埋嗰个啱啱借出去嗰个 Wilson 啦，即系 James Wilson 威尔逊啦。咁呢一班波其實咧喺 U 十八咧係個個，我覺得都好有前途嘅呢班波。咁佢哋之後過一年啦，佢升上 U 廿一啦，呢班波係幫佢打贏咗 U 廿一冠軍嘅。咁但係到而家啦，呢個位置啦，咁贊魯沙就係好快，喺十八歲就上 U 廿一，然之後再上一隊嘅。咁但係嗰時我就好睇佢，因為佢每一場波咧，其實踢得好好嘅。佢嗰時初時佢出道咧就係、是、叫新碧咸嘅，因為佢斬波幾叻嘅，我見到佢啲罰球幾好嘅。咁後屘而家罰球佢冇機會射啦，咁但係一見到佢上嚟，去到一個樽頸位，佢就停滯不前啦。佢速度又唔係特別快，咁佢最後一傳係做得幾好嘅，但係真係要 hold 住個波諗好耐先可以做到呢一傳咯。有啲時候，咁就唔係對對球隊都啱佢踢咯。咁我反而覺得，咦？而家好似有啲時候見到。彭里娜或者可能见到阿连加特啊呢啲球员嗰时其实冇佢咁出众嘅喺预备嗰时候，但系都已经系即系落到去信咗一队嘅贡献都已经比佢大啦。咁其实都等佢担心，因为曼联真系对佢寄予厚望嘅，十一号波衫都俾埋佢噶啦，唔知杰斯亲自俾佢。咁而家你仲系停留紧喺十八岁嗰个阶段咯，而家廿一岁，佢啱生。都生日快樂先啦嚇，生日快樂先啊！咁啱啱生日，咁廿一歲啦，咁而家仲係停留緊喺十八歲嗰個階段，個身唔單止技術，個身形仲係都大隻唔到幾多，係啦。咁點咧？究竟即係喺多蒙特，其實你佢打後備，即係通常都冇乜機會出。咁其實冇話我話，其實佢真係浪費咗半年時間。 係啊，真係噶，真係冇辦法。佢似乎真係，即係我覺得我當初覺得借佢過多蒙特咧，係睇有冇機會俾佢學習下人哋嗰啲交波啊，即係點樣做 快速， 係啦係啦，即係做配合啊。咁但係佢去到人哋領隊都話佢根本就好似冇乜心喺隊球隊度去學嘢啊，仲將多蒙特同呢個曼聯成日對比。咁我覺得當然咁佢咁顧念曼聯，我哋都理解嘅。但係唔係咯，大佬你而家借咗人哋隊，你係咪應該有翻少少？學習的謙卑呢，而不是拿曼聯來比咯，即大佬。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環境，我懷疑，因為他可能在曼聯裡想著，我是一隊球員，還要穿上11號波衫，我來到你多蒙 啊，呢啲雖然佢頻率好高啫，但係佢佔規模細啊嘛，可能球會規模。你啲球會啲連定選冇得打，係啦，成日比較咯，會即係個人就佢唔知道自己咩位置咯。 哦，唔係咯，即係我覺得，所以我覺得阿扎魯沙係真係要係個腦袋裏面或者佢自己的心態真係要吞一吞，如果唔係又一個巴神咁又啊，即係有啲浪費啦，係啦，咁啊轉會就真係冇啦，我哋今年個冬季真係靜到黐咗線，即係邊有中超人哋中超嗰啲係咪先？嘢啊幾千萬歐元咁樣係咪先？咁人哋簽得咁勁，咁我哋呢啲曼聯呢啲就算數啦，係咪先？誒即係閒閒地嚟掉五千萬歐元簽啊迪斯拿係咪先？我哋呢啲真係冇謂講轉會窗啊，真係，唉，真係羞恥啊，真係講好咁啊！咁啊，啱啱头先啊 ，CY 讲咗 U18 呢个即系我哋嘅伤痛啊，咁啊睇下一阵有机会讲详细啲。咁啊，讲翻啲新闻啦，嗱咁啊，哇，首先有呢一期新闻最新鲜滚热辣嘅，梗系讲我哋领队啦，系咪先？ 系啦，明明赢咗啦，又传嘅，真系我都好奇怪，你点睇咧？领 队咁啊，仲要唔系一间报纸，即系。包括啊 BBC 啦、鏡報啊、每日郵報啊、每日周報乜乜，即係周英。 天空啊，每日嗰啲嘢信唔過嘅，但我見到天空咧就開始留意下啦。啲天空 BBC 再望一望 BBC， 哇， 係啊， 真係要講講呢個真 係。係啦，即係都有傳言咧，咁咧就話咧，其實呢個曼聯咧就已經有接觸咧呢個大巴魔噶啦，係啦，即係 Moreno 啦 ，Jose Moreno 啊，係啦。咁咧就咁啊！呢個我哋之前開節目都有開始講起啦，即係嗰陣時由阿摩連奴炒咗啦，跟住話佢可唔可以即刻帶曼聯啊，即刻對車仔講到而家啦，係啦，咁啊都仲係傳緊嘅，又話即係當中亦都有嗰啲咩摩連奴曾經寫咗封信俾曼聯，又話點樣帶啊嗰啲啦， 投的信啊嘛，係 啊， 真係香港啲僆仔應該學下佢啦，畢業生要fresh grad。 系啦，写唔知求职信定情信啊，系啦，定系意外信 啊， 系啦，咁啊，总之咧就咁啊，但系咧就嗰啲即系要故事嚟噶啦，咁但系正如阿萧太所讲啦，即系 BBC 同埋Sky Sport 系啦，即系天空体育啦，咁都有即系真系提及就曼联似乎系真系有意咧就揾摩连奴嘅，系啦，咁啊亦都有接触噶啦，咁啊但系咧就似乎咧嗰、那个时间咧就应该咧。就是今季季尾完咗之後嘅，即係咧，阿雲哥爾咧，咁就應該夾埋今年咧，咁就啊退休啦，咁樣 安享晚年啊， 係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善終啦嗰只咁嘅情況， 咁就 係啦，咁就摩連奴就應該會嚟緊啊下季就接手咁啦，咁啊嗱，咁啊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其實有接觸。咁啊，曼聯冇否認噶，曼聯係冇出過任何聲明係否認噶。 而呢樣嘢冇否認呢樣嘢咧，係好值得關注，因為之前嘅經驗咧，佢每次提起佢都會否認嘅。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啊冇否認過咧，咁啊大家知啦，係咪先？即係。咁啊， 冇否認即係承認噶啦嘛，差唔多係咪先？ 咪即係好似哥迪奧拿嗰啲死口都話唔。即係嗰陣時死都唔認話過曼城，咪又過曼城嗰啲啫嘛，係咪先？係啦，咁啊呢樣嘢咁亦都有傳言就話，即係點解曼聯會開始操作緊咧？就是、因為即係有傳言就話，因為見到曼城簽咗，即係正式公布咗簽咗啊哥迪奧拿啦咁樣，咁咧咁啊曼聯咧亦都真係覺得啊，既然都冇咗個機會啦，即係簽哥迪奧拿，咁啊不如跌埋心水就簽摩連奴啦咁樣，咁啊。啊，重點喎、哦，嗱咁啊，嗱呢樣嘢真係我成日都講啦，摩連奴咧，但有費格遜咧，一個好體重嘅一個領隊嚟嘅，嗱認真，即係你睇佢哋啲對話，你就知嘅，即係呢兩條契弟咁樣，我成日都覺得摩嗱、啊，當然咧，大家執教風格係好唔同嘅，即係摩連奴嗰種係即係完全嘅功利足球嘛，係咪先？係啦，咁但係我覺得費格遜咧有一樣嘢同摩連奴係一致嘅，就係、是、嗰種爭勝心，爭勝心係咩咧？即係難聽啲講句，就係嗰種有啲不擇手段啊，嗰種嘅為咗贏波而不擇手段嗰種嘅心態。咁我諗呢樣嘢亦都係阿費格遜好欣賞摩連奴，再加上摩連奴亦都係同費格遜一樣好善打呢個心理戰啦，硬係會即係啊誒揾啲嘢嚟講啦。咁所以我相信摩連奴嘅 嘅委任，如果最後咩成功咧，費格遜應該係當中係落咗唔少嘴頭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大家應該都知道啦。我諗相信一眾嘅曼聯嘅球員啦，其實對於摩連奴嚟就應該有啲，就我諗係前曼聯嗰啲啊 ，sorry 係前曼聯嗰啲就應該有啲唔係咁想啦，係咪先？即係摩連奴帶波，大家都知咩事啦，係咪先？對波一定係冇噶，係咪先？仲冇過而家一定係啦。咁啊， 唔知啦。 你係咪？你有另外睇法係咪？即係覺得應該會興奮啲嘅。 唔係，即係點講咧？佢帶嘅波係咪悶咧？就因為佢帶嘅波係防守性足球。咁咧，佢嘅足球咧就梗係冇費格遜年代嗰啲咁開心噶啦，又狂轟又勝，但係咁一定冇噶啦。摩連奴 係 咁，但係咧。佢就同而家雲居嗰隻門唔同，雲居嗰隻門咧，佢唔係防守性，佢係喺度猜，節奏慢。 係 而摩連奴同嘅摩連奴係門，但係佢節奏佢攻嗰時咧，佢反應都係快嘅。即係如果你中意睇一啲防守反擊或者中意戰術嗰啲咧，你會欣賞嘅。 係 啦， 嗯，咁啊， 而家係咯，睇下唔知啦，因為有啲人係，由我身邊有啲朋友好中意摩連奴嗰啲打法嘅，佢都覺得好睇嘅。 嗯。 系曼联嘅打法真系冇人中意。 而家嗰个啊嘛，即系而家嗰个控控控啊，猜猜猜嗰个。 系啦。咁我控唔起住慢啊嘛。 系。仲要冇攻势啊嘛，系咪先？即系呢个射吹涨啊嘛，即系。 控完一轮，零一球都唔中龙门。 咁啊，所以咧就我觉得嗱，摩连奴亦都系各球迷咧，坦白讲啦，即系。我相信好多曼聯球迷喺世界各地啦，你喺香港啊，甚至乎英國嗰邊都有唔少球迷咧。呢樣嘢都係阿 Vincent 如果依家講啊，補充下睇下有冇機會。咁應該我所知就即係對摩連奴嘅聘任咧，就即係非常之著弱啦，硬係覺得佢會攞冠軍翻嚟噶嘛，係咪先？咁啊，亦都係睇下佢可唔可以破到呢個三年之咒噶嘛，係咪先？係啦，咁啊。拭目以待啦！我覺得摩連奴嘅委任可以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我覺得係要揾摩連奴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一係咧對波咧就上啦，即係大家期望啊，我中意揾到個啱教練可以帶領曼聯去到好遠咁樣。一係就更死嘅係啦，即係一係就死再死啲，即係三年之後成隊波。即系死埋咁样，唔知做乜咁样，踢到劈屎咁，好似而家 KOC 咁样，系啦。咁啊，有嗱，我觉得咧，两个嘅效果咧都系好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是、好啦，大家如果连摩连奴声称啊，摩连奴都教得到呢队波冇问题啊嘛，即系嗰个故事啊，教唔到呢队波，即系摩连奴都教唔到呢队波。咁即系大家冇藉口啦，系咪先？即系仲可以揾啲咩藉口咧？系啦。摩連奴都搞唔掂喎，咁樣三年之後就可能又收皮，咁又降班或者又互級咁樣，咁變咗之後嘅嗰個球員，即係我諗大家開始接受到現實咧，咁嗰個領隊嚟緊嗰個領隊咧，咁可能個壓力咧就會再細啲咧，咁可能曼聯嗰個復興之路咧，先至會再即係重新起步咁啦，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咁個個都咁想去教，咁咪由佢嚟教咯，係啦，是福是禍就唔使講啦，三年後都好快知道啦，係咪先？咁啊，值得留意嘅摩連奴呢單新聞，係啦，咁啊，睇下係咪真係啦，係啦，因為都講到咁曖昧咁樣，即係除非180度轉變嘅啫，係咪先？ 但係有冇諗過，其實摩連奴適唔適合教而家呢個陣容呢隊曼聯咧？ 嗱，咁我覺得嗱因為其實而家呢隊曼聯嘅球員嘅特性其實又冇話唔啱佢嘅，嗱，坦白講，兩邊嘅快馬亦都有，咁啊， 迪比 係啦，即係迪比又唔知快唔快啦，係咪先？咁啊，防中亦都有嘅，係啦，即係防守球員、防中球員。 斯拉達已經係會重用噶啦，我諗呢個球員 係啦，咁啊， 當馬迪咁用噶啦。 甚至乎我覺得香里拉都啱佢用嘅，香里拉都會啱啊，摩連奴係馬達就賴嘢啫。系馬達，馬達就之前就喺車仔就逃亡過嚟噶嘛，咁而家摩連奴即係再逃亡啦，即係要係啊。 係馬達嚟到曼聯之後，我覺得佢防守係勤力咗好多嘅。 所以我覺得係睇下摩連奴會唔會再俾多次機會馬達啦。咁啊， 但如果你話要快馬嘅話，就冇辦法分一定。 即係冇啊，係冇辦法。即係佢如果個中間佢真係要可能擺去利拉啦，我相信佢可能擺去利拉，因為覺得佢個攻守會好啲嘛，即係好似奧斯卡嗰啲咁樣咧。咁兩邊就唔使擔心啦，即係喂又馬提耶啊，又啊連加特啊，你比又好啊。嗱，讚魯沙咧第一個咧，我相信應該會開刀啦，係啦，應該讚魯沙應該冇啊，讚魯沙應該冇啊，讚魯沙。如果要咁樣踢法，即係摩連奴呢啲嘢踢走佢啦，又唔防守，又唔進攻，又冇效率，係啦，咁啊。我哋嘅偉大隊長係咪先？即係唔知邊個喐到佢啦，係咪先？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繼續喺前面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傑斯咧，就都講到明咧，似乎咧就唔會跟阿摩連奴做嘢噶啦。咁就應該會外闖嘅，係啦。咁就我覺得好事啊，唔好跟壞手勢。講真，唔好學壞手勢，真係冇需要嘅。係啦，咁啊，自己既然跟阿雲哥爾一段時間啦，啊，咁啊， 都學壞咗唔少。 唔係，而家佢做緊嗰啲即係英超嘅賽前佈置係佢做噶嘛，係先？咁啊，睇下佢喺出面再學下，學成點啦。不過真係唔好去西甲啦，我勸係啦，去西甲真係唔好教啲大球會，你自己揾啲細細型嘅球會又學下嘢先啦。如果未搞到七比零就無謂啦，係啦，真係好慘嘅，係啦。咁啊，俾人掉死未？點講？即係揾嚟搞啦，係咪先？咁啊嗱，仲有呢單，除咗呢單即係叫做今個禮拜比較爆嘅 news 之外，仲有啲咩 news 啊？市壞， 仲有乜嘢 news 睇睇先？今個禮拜，今個禮拜就哇， 仲嗱，仲有一單咧係 落洗版咯， 係啦，仲有一班，仲有一單啊，梗係我哋一月嘅最佳球員就係我哋偉大隊長七場入七球嘅朗尼啦，係咪先？咁啊啲勇朗等啊，即刻就真係打曬飛機啦，係咪先？ 係 咁啊！ 其實因為之前雲高爾叫佢即係要求朗尼嗰個目標咧，一季入二十球咧，而家追到幾多嚟㗎？佢第幾球？ 嗱，聯賽上半季之前未兩球咯，咁啊下半季而家就應該係七場裡面應該係有兩場係足總杯嚟嘅。咁即係英超就二球啦，咁啊即係七球咯，係啦。 哎呀，有排追喎、 啊！唉、哎，睇下梗係啦，偉大隊長即係自己搞啦咯。嗱，講起偉大隊長咧，咁咧啱啱咧就即係應該係今日新鮮滾熱辣嘅咧，咁就係咧就因為咧就講關於啱啱對上嗰場史篤城嘅波之後嘅賽後訪問嚟嘅，咁咧咁就話咧就阿朗尼咧就聲稱就話咧而家咧對波咧。就好似自由多咗啊，咁所以咧就入球就多咗啊啲咁樣嘅，咁咧咁今日咧阿方丈咧就整個方丈反擊戰啦，係啦，咁就話咧唔係喎，朗尼啊，你驚錯咗嘢啊，冇 freedom 過喎，冇自由過喎，一直都係咁打噶啦，一直都根據我嘅 philosophy 咁去做噶喎，係啊，冇講， 哎呀死啦，講錯嘢啲， 冇講過話自由咗喎，佢入波多咗點解咧？因為佢自信多咗啫嘛，系咪先？把握多咗咋，好咗咋，冇其他改變啊，都系咁訓練嘅啫嘛，咁樣嗱咁啊，兩條又冇 打影落啦， 兩條冇你唔知做乜春嘢喺度 啊，咁啊打唔得， 系啦，喺度啊， 我講西， 系啦，你講東我講西啦，咁啊睇下佢兩條友點樣拆掂佢啦，咁呢單係有趣新聞嚟嘅，咁樣。就係呢個朗尼啊，唔知係咪發乜神經入波入到上咗腦，就係咧挑戰呢個雲哥爾嘅 philosophy 嘅，係啦，咁啊雲哥爾就唯有出反擊都唔知做乜，好啦，咁咧咁啊另外咧都要講下有冇其他新聞先，話嗰啲費南尼啊，另外都要講下啦，咁啊傑斯就啱啱對上嗰場史篤城嗰場聯賽咧就應該大家已經見到佢冇喺後備席啦，咁啊有啲人 話，好多人有懷疑，就話係咪佢要走？ 係啦，亦都有人懷疑就係會唔會去咗揾唔知邊個老婆？係啊，係啦，亦都有其他傳言啦。咁啊，但係其實咧鏡報咧就正式即係講咗啦。咁其實就話咧，佢咧就因為阿傑斯嘅爺爺啊。系啦，啊唔系公公 ，sorry， 公公系啦，咁就系星期三朝早咧，就因为系即系就已经过咗身啦，系啦，咁应该佢之前啦，就赶住去应该系见阿杰斯嘅公公啊，最后一面嘅咁样，咁所以咧 就大家唔使諗咁多嘢啦，係啦，咁啊應該就下場，即係我諗啊傑斯搞掂咗啲嘢就翻嚟㗎啦，咁樣。咁啊， 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點講啦，咁季尾如果真係請摩連奴，咁佢離開機會都好大㗎啦，其實。 係啊，咁啊真係唔好咯，真係唔好亂嚟，真係唔好跟摩連奴，真係摩連奴啊，佢自己搞掂啊，三年又好，三個月又好，係啦，360日又好，是但啦，咁總之就傑斯，我覺得真係。既然在這裡留在這裡學、即叫做學跟了兩年呢，其實即真的要出去叫做自己試一下帶，即沒有我，但是他一定要知道，即不要亂咁找一些、外國隊來帶，即真的可能英超啊，英超英冠啊，即跟一跟都沒有所謂的，我自己覺得真的不需要咁心急去外廠啊成的。 不想外廠，其實U21 都挺好帶的。 U21 是吧？咁啊，佢之前啊，佢冇，佢一嘢就阿斯滕嘅咯喎，係啦，一嘢做 assistant manager 咯。咁啊，你問我如果加曼聯入邊內部又奇怪啲嘅，如果係咁咪出去試下搞咯，即係出去試下搞下啲中年班咯。 我諗曼聯出品嘅教練好似真唔知邊幾個特別好。 哇！咁啊，橫掂都係啦，咁啊講埋啦，橫掂呢一節嘅。咁有出品過未？你咪計費格遜嗰啲啊，啲咩布魯士啊， 費格遜嗰啲其實真係 人啊，係咪嗰啲啊？ 係咯，係巴黎聖嘅耳門白蘭斯好少少咯，好似啊。 但係白蘭斯其實就叫費格遜揾嚟救火嘅啫嘛，都唔關費格遜嗰啲事噶啦。即係譬如傑斯呢啲啊，真係叫做由細到大喺曼聯啦，已經跟阿費格遜好耐啦。咁你曉事咯，曉事計唔計？曉事大同啦， 曉事都堅尼啊咁咯， 堅尼嗰啲咁咯，係啦，咁啊。都是騎騎咁咯， 我覺得 加利 我總 係 認為費格遜嗰套咧係費格遜自己行得通嘅啫，其他人係行唔通。 係啊，因為 佢嗰套真係係得佢自己行得通，佢個仔都行唔通。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唔係咁，你都要有個氣勢嘅大佬。你真係費格遜，佢又有佢嗰個足球嗰個敏鋭，嗰個嘅敏鋭嘅觸覺啦，同埋佢震得人啊嘛，喂！但係唔係個個都話大聲嗌就震得人㗎，係咪先？ 聲望 係咪先？無理啦，加你仔大聲嗌揾鬼睬佢咩？ 都唔知阿乜喺度講英文啊！我哋班人西班牙人， 唔係啦，堅尼都係得把口，係咪先？即係喺度一味鬧，咁人哋又唔睬佢啦，係咪先？都即係都覺得佢啲戰術啊，係咪即係 work？ 咁我哋有睇到嘅，係咪先？粒神同阿曉士就似乎咧就。而家有啲改變緊嘅，見佢嗰隊史篤城咁樣，咁但係又係啦，即係佢嗰個排陣有時啊，令人哋有啲奇怪，即係無厘啦間好似對曼聯嗰場波，一間就可以講下，即係黐線嘅排嗰個咁嘅中場，係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傑斯就照出去啦，即係冇嘅呢啲嘢，即係搏一搏嘅啫，係啦，即係試一試下，冇乜所謂。咁啊嗱咁啦，咁啊如果冇乜新聞啊，第一節去到呢度先啦。咁啊，我哋翻到嚟咧就真系總結一下我哋由利物浦去到史篤城嘅比賽啦。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on board to Gossip Express. We are bound to Japan. Please sit back, fasten your seatbelt, and enjoy peanuts. Thank you. 欢迎乘搭八卦航空，本航班机将由香港前往 尼康。 请各位乘客绑好安全带，遵守安全规则及享受沿途所提供的花生。多谢。